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的天主教主教会议15号声明，当局关于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决定，根本不会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，反而会形成新的冷战格局。同一天，南朝鲜的京祥新闻和同胞报也分别发表一篇社论，指责了朴槿惠逆贼，极力策划平息关于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反政府舆论。